成空，无人港口无清风。我的眼神随波逐流，被你拖着走，不想就此罢手，想不透。然而却孤独，寂寞公路频频回顾来时路。你像浓雾，我就好像一棵相思树，没有谁为谁停住脚步，要抓抓不住，狠不下心，狠不了你，你早就不是我的你。冰箱的火渐渐微弱，融化了我眼眸。狠不下心，狠不了你，我早就应该要清醒。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24日，星期一。国家质检总局近日抽检了9家电商平台在售的275批次产品，东芝、荣事达、TCL 等品牌的19批次电磁炉被检验出不合格，存在安全隐患。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曾任股票发审委兼职委员的冯小树先后以岳母小姨子名义入股逆上市公司，并在公司上市后抛售股票获得巨额的利益，其交易金额累计达到2.51亿元，获利的金额达到2.48亿元。证监会决定没收冯小树违法所得的2.48亿元，并顶格处以2.51亿元的罚款，同时对冯小树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本月21日，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准了10家企业的审查申请，其中上海主板6家、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各2家，10家企业融资金额不超过60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会长近日在财政学会年会上表示，眼前对金融稳定威胁最大的就是过度的杠杆化，中国家庭的杠杆率已经升至接近50%。他还表示，部分地方政府债已经违约是好事，说明中央政府不会兜底。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进一步满足妇科疾病患者就医需求，发挥河北燕达医院在中医及妇科领域的特色与专长，河北燕达医院将于2017年3月11日起增设中医妇科门诊，每周六上午由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杜贝，每周二、四上午由主治中医师马爱飞在医院2层妇产科门诊出诊，特色诊疗多种妇科疾病。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3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情怀，曾经的老歌你记得的有几首， 在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中午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雨辰主播，告诉我你对音乐的感受。忙了一个上午的你，是时候放下紧张的工作，给自己一个放轻松的时间。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纪念库，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DMSN 像两个小孩漂流在无人的大海，认真的写爱的告白，连残像都不明白。哦，你的爱能不能持续到未来？我为了这未知学塔罗牌，想知道命运的安排。在不在我的身边，赞美我为你煮的每道菜，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不知道哪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为我的坏脾气继续忍耐，岁月流逝有你陪我不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像 Tokyo 的街，拨了电话你的房内没有人接，煮一夜咖啡为你倒了一杯，白天黑夜你去找谁我也没睡，孤枕难眠是地球时差在作祟，我还是我脱轨。你说萤火虫多累，我的心就飘雪，去追你的人间，我被心碎跟认真的离别，像你爱一花呗，像我走不进你的世界。 LA 的我像 Tokyo 的你，我也试着接受他们没有交接，看着你单飞飞出我的视线，你会告别好几度你头也不回，日以继夜想念我在眼里作祟，我无言相对，樱花在风中翻飞，我给我的一切也爱你的直觉，也许爱该像樱花般飘飞，却像那的完美向你擦肩而过，我的泪对你的感觉，我的心碎更能沉重离别，像你爱一花美，像我走不进你的世界。 此厨首届赏花节4月22日重磅来袭，踏春游，赏鲜花，品美食，此厨与您签下10天美丽契约，地址大场县城府镇此厨生态庄园，详询898-0808。畅享大厂最美此图，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大厂赛区报名正式开始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报名热线885-1998885-1998。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霓虹，我音乐 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在这里三河交警有温馨提示，安全带呢就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 40% 以上。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不争气，想找个地洞钻下去，也试着打开呼吸，让眼角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地心引力，跑到太空旅行的轨迹。Always do shit away， 偶尔和你作对。But your time is coming around。 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随着乡村爱情进行曲定档今年的大年初五，那乡村爱情呢即将迎来它第九季了。从第二季开始，相爱已经成为春节期间的首播，拥有非常广泛的受众群体，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九五后。今天呢咱们就来探讨一下，相爱究竟为什么这么火，而且一火就火了这么久呢？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想得远远的天，不下雨就出太阳吧。盼着你念着你，我疼你别让我牵挂。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用情的人容易害怕。雨季来，心散不开，天天盼你来，淋湿我的心， 下雨就出海浪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黑的雨蓝的心，不下雨就出海浪吧。念不到盼不到别爱我不让我知道，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依然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有情的人容易害怕，雨季来西散不开，天天盼你来，你是我的心我的情，为我们的爱带来天气。 我说着你爱 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一，农历3月28。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本周的天气以晴天和多云为主，周一、周三、周五、周六都是晴转多云，周二、周四会是多云转晴，更长时间的话本周日预计是大晴天。那来看一下气温情况，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1度到28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基本上都是在8度到13度之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了，就算是在办公室也是要防晒的，只要有窗户就要防晒。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0度，廊坊晴转多云，24度到10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3度到12度，近邻天津多云，22度到1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35133，17701135133。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静谧的角落里检索静谧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陌路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说到相爱，从它的结构上，乡村爱情系列更像是美国的情景喜剧，大概每15分钟左右呢，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小段落，每5分钟就会出现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幽默，让观众可以自由的出入，也没有每天守在电视机前，只要你一有时间打开电视，就很容易把你的注意力留在那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了。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可是明明不知道，就算有橘色的夹着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敢一直做梦， 你不是该英雄。 每次都在我这里忘记，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 哭着想哭着想哭，我只想哭着想哭着想哭， 我只想哭着想哭着想哭。 接着说乡村爱情，它具有良好的文化优势，比较一下春节联欢晚会的收视率和大家的满意程度，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事实，就是春晚对北方观众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南方。而作为一个时代的突破性的笑星，赵本山大叔以及他所代表的东北文化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也成了大家心中幽默的代名词。 和你一起对时候我承认，浪漫总是刹那间的迷人，我曾梦想某一天的永恒，化作天空灿烂的星辰。也许早该忘了它，让痛凋零不淡化，就会慢慢习惯了。有时爱像粉笔画，经不起风吹雨打，只要你不再去想着他。 Oh, let me fly, I love you so much, 别无所谓，你说的对。 Set me free, you give me so much, 拥有爱的世界如此完美。时候我承认，浪漫总是刹那间的迷人，我曾梦想某一天的永恒，化作天空灿烂的星辰。不要勉强说爱我，别问值得不值得，还会在心里闪烁。Yeah, 也许得到最快乐，懂得放弃最难得，我会学着孤独的生活。 Oh, let me fly, I love you so much, 别无所谓，你说的对。 Set me free, you give me so much, 拥有爱的世界如此完美。 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幸福 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蛮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永不放弃， 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一句话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每从钻戒以后不握香烟， 我的痛痛是你的没有期限。 曾搁浅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 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一句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 永不放弃，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夫妻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 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春夏卷过了秋冬，用看戏的眼看待繁华梦。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像蝴蝶穿越了时空，有多少真实有几分朦胧，有苦有乐有笑有痛。 人皆残梦，梦里纷纷西东，心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从从容容入梦。人皆残梦，梦里纷纷西东， 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 洒入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梦里有岸，何必怕人去楼空。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卷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梦里纷纷闪动，心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匆匆融融入梦，掩盖残梦。梦里纷纷闪动，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入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梦里有岸，何必怕人去楼空。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卷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走过了悲欢，卷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 今天我们说到乡村爱情故事如此这么火爆，又火爆了那么多年。它这个系列呢，其实是由赵本山大叔亲自导演的，由本山传媒制作发行。故事中的众多的角色呢，更加是由赵本山他的得意门生，还有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众熟人们联袂出演。对大部分的电视观众来说，尤其是北方的电视观众，那吸引力简直是大大的有了。 放弃了阳光 有的月光照在你美丽又动人的脸庞，让我有些不可思议的遐想，想怎么样。你的表情有一些可爱和慌张，搞得我坐在你身旁有一些紧张，你看我看你的表情都是专注模样，你还红着眼睛问我到底想怎样，都是那个到底是那个底层是那个怎样是那个样。 Baby 你不要紧张，我会爱可跟你讲，一十到二十第三十怎四十样， 听好了。 你别说我胸膛，你很温暖，你不会受伤，底下心中的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怎么你还是有一种怀疑我的目光。我很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幸福的方向写的歌，怎么我都忘不掉看你傻傻的微笑，那你总说我那白眼小样，到是哪个到底是哪个底是那个怎样是那个样。 Baby 你不要紧张，我会爱哥跟你讲，一十到二十第三十怎四十样。你要说我胸膛，你很温暖，你不会受伤，你小心中的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怎么你还是跟他们听到幸福的方向，你有我的地方，地上啊，那是我为你写的歌，怎么我都忘不掉看你傻傻对我笑。你总说我 时常漫步在小雨里，在小雨中寻觅，小雨像一首飘逸的小诗，常萦绕在我心显得孤寂，但我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每当小雨飘过，总唤起我的回忆。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燕郊镇全面开展小散乱污企业整治行动，多部门联合执法组集中对小散乱污企业进行清理，同时该镇还积极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大幅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近日，记者在燕郊镇江庄村、南曹庄村等地看到，原本是木门加工厂的车间已经变为饮料企业的储存仓库，而其他闲置厂房也在加快转型，引进清洁环保企业，还有部分污染较大的小散乱污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正在抓紧拆除。自3月份起，燕郊镇对装饰建材、纤维素等传统产业启动了小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行动，多部门联合执法，通过全覆盖无遗漏、捞网式的大排查，采取查封断电等措施，共清理取缔小散乱污企业130余家，确实起到了打击一个、震慑一片、教育一方的效果，形成了环保攻坚的高压态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杨庄镇不老店村想群众之所想及村民之所急，将困扰该村多年的泥土道路进行平整维修，为老百姓生产生活提供方便，更得到了群众心底的一致拥护。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为切实把村里道路修建好，不老店村严格按照公开招投标程序进行，并且安排村监督委员会成员进行观察监督，把好质量关，严格管控每道工序，确保施工达标。建成后，村街道路将彻底改善村民们的出行环境，让美丽乡村建设再上新水平。如今行走在杨庄镇不老店村，整洁雅致的农家院外，位野纵横，村与村之间的道路四通八达，笔直平坦，路两旁的行道树整齐划一，摇曳多姿。功能齐全的文化广场上映衬着村民们休闲娱乐的身影，村里到处彰显着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喜人变化。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安全提示，有些食物不能久放。 很多人吃剩的食物不舍得扔，隔天再吃。在此，食食药监局提醒您，有些食物不能久放，如果放隔夜，不仅可能失去鲜美的味道，还可能有损身体健康。鱼和海鲜，鱼和海鲜隔夜后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会损伤肝肾功能。茶，隔夜茶因时间过久，维生素大多已丧失，且茶叶中的蛋白质、糖类等会成为细菌、霉菌繁殖的养料。银耳，银耳含有较多硝酸盐，如果煮熟后放置时间过久，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硝酸盐会还原成亚硝酸盐。散装卤味，散装卤味要当天吃完，不可隔夜。从食品安全角度讲，这是不卫生的，即使放在冰箱里也并非绝对保险。红顿情今天播出，加大消费维权力度，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近年来，市工商局多措并举，不断加大消费维权力度，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一是继续推进12315五禁工作，进一步做好12315数据分析利用，在消费集中场所全面落实消费环境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制度，推动维权关口前移。二是继续开展美丽河北诚信商家放心消费创建活动。三是加大抽检和结果公示力度，依法履行网络市场商品质量抽检职责，提高线上商品抽检比重，对抽检结果不合格的全部立案查处。继续开展红顿质量维权行动，加大侵权案件查办力度，实现抽检结果和行政处罚信息全发布。四是通过开展315活动、新消法及消法实施案例宣讲、座谈会等形式，提高消费维权社会影响力。五是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作，积极推动建立跨区消费维权强效机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燕达医院为进一步提高神经内科医疗服务能力，缓解特殊疾病患者看病难等问题，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帕金森痴呆门诊、癫痫病门诊、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眩晕头晕门诊，同时将于4月10日举办公益义诊健康讲座活动，望广大患者知晓。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提目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每天在节目中一起分享怎么样可以使自己更加漂亮和健康，当然希望我们提供的一些资讯呢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的帮助。我是玉泉女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找到我，告诉我你喜欢的音乐或者是对每天话题的这样的一个心得。记得我的名字玉泉主播，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 苦涩的沙最痛脸庞的感觉， 想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的证据，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边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在带着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小雨，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剩下分不清滔天血与沙， 红娇至少是并配山间万物若千难野马少年时如出山马山中便身处在白雪时可是他不忘宗教童年都是在月露日深绿叶似阳山月下听闻他流转中谁家怎知强气在风只见彼此平沙天前长河落白沙茫茫天下只与他少年将军冰冷的铠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长鸣的长夏回忆永赴的酒吧于是不一场战过那日白人藏家半生与他斗着风马身处在白雪时刻可是他不忘宗教童年都是在月落日深你会酒长不潇洒前途是年头做闲茶清朝恩仇争锋命与黄土奔洒天前长河落落白沙与他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长鸣的朝霞回忆永赴的酒花于是不一场交过那日白人藏家半生与他斗着纵马去的海之热眼前的一场荒芜努力谁能不贪不惹独有的大马过酒馆河一夜风涛作悲歌天前长河落白沙漫漫天下只与他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长鸣的朝霞回忆永赴的酒花于是不一场交过那日白云藏家半生与他斗智纵马 品味一缕沧桑一缕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江湖招募令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3317701151033。17701153 三河珠宝城五月聚会狂欢，4月29日至5月3日，全场黄金零折旧、零损耗、零差价升级换新，钻石彩金享七七折，满额更有液晶电视、iPad 等好礼送不停。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歌曲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317701153。 北京日月明物流、三河日月明物流承接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货物发运业务，整车零单、集装箱业务、汽运、铁路、空运，优质高效快捷的运输服务，国内国外专线直达，空运包仓价，出口代理报关等增值业务，满足不同客户的运输需求，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心意。联系电话1378479256615076603033，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4月29日至5月1日，集美运在商场疯狂送现金，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3天4场抽奖，赢汽车使用大权，更有5%现金补贴，多重好礼等着您。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三河珠宝城5月聚会狂欢，4月29日至5月3日，全场黄金零折旧、零损耗、零差价升级换新，钻石彩金享70折，满额更有液晶电视、iPad 等好礼送不停。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曾有的激情，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今天说到乡村爱情故事，那它这个系列之所以那么火，一直火，基本上占据了从类型到文化平台再到播出时间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其实呢，不管你是不是来自北方，是不是出生于农村，是不是还愿意接受这种所谓的通俗文化，只要你坐下来看上一回乡村爱情，你就会被编剧对人情世故的细腻体察心生佩服。 有一个梦就活在地心纯真的脸庞，他穿衣装，有一歌声，希望出家的路上，有一个梦就化为的信仰，空气混声的海洋， 想牵着我日夜的梦想。 我们姑娘一起歌唱， 我们姑娘一起歌唱， 今天路太远，今天路太长， 不停在我们成长。 我们姑娘一起歌唱， 我们姑娘一起歌唱， 今天路太远，今天风太大， 你是我的梦中信仰。 我们姑娘一起歌唱， 我们姑娘一起歌唱， 我们姑娘一起歌唱， 我们姑娘一起歌 说乡村爱情这部喜剧电视剧哈，中国呢毕竟还是一个农业大国，还有那么多的农村人口和农村的观众，一年到头呢写给他们的文艺作品到底能有多少呢？这在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任何一个小众其实都是分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到底相爱还是活在了群众基础上。 你取代填了心灵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远比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你的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爱是直达的路线。 存在这一个天堂， 只想陪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一天比一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简单。 存在这一个天堂，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我就没有再继续呼吸的意愿，没有时间，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像一条冰冷的项链，不能贴近你胸口，不算是完美。我的信念寄给你一起许愿，也许所有的考验等到极限就能超越，爱太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悲哀的谎言，先说服自己默念万年也许会实现。爱太遥远， 爱太遥远， 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悲哀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年，也许会实现。 江湖招募练歌 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一零三三现成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1033，我们都为你而 接下来我们要秒杀一款法国原瓶进口的圣班尼干红葡萄酒。圣班尼干红葡萄酒来自朗格多克鲁西荣产区，采用赤霞珠和梅洛两种葡萄通过法国传统工艺混合酿造。品酒师评价它入口柔顺，圆润浓厚，回味无穷。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听友只要218元，合一瓶才30多块钱。电话400-571-456，400-571-456，400-571-456。我们秒杀的是法国原瓶进口的圣班尼干红葡萄酒，在进口红酒超市的价格是1箱6瓶598元。只要您在10分钟内秒杀成功，就能享受218元的秒杀价，只要218元。圣班尼干红葡萄酒是法国酿造，法国灌装，每箱都附带海关报关灯，1箱6瓶只要218。秒杀成功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671-456，400-671-456。 呼吸，我无助。 谢收听。每一种歌曲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快乐和喜悦。在任何的环境中听歌，其实都是一种享受，可以让心情更加快乐。希望你也是跟我一样的。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 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